喂，好啦，翻嚟第三节啦，星期二得到。咁啊，最近咧就唔好讲啲死人冧楼嘅嘢啦，讲翻啲喜事啊吓。最近有一单喜事吓，咁啊，香港四大天王之一呢、這个51岁嘅郭富城，咁啊迎娶29岁嘅嗰个叫咩名啊？嗰个大佬妹叫唔记得咗咩名？ 网红一个。 系啦，总之大陆妹啦，娶咗个大陆妹就喺半岛酒店摆酒啦吓。 因为我哋、啊、因为佢太年轻，我冇由细到大听佢唱歌。 我真系由细到大听郭富城唱歌噶吓，佢嗰阵时咩啊，对你爱不完， 嗯， 啊、就系、是、去台湾红嘅。跟住咧，因为咧我嗰阵时屋企咧就住喺佢屋企人开嗰档金行啊，喺书局街 嚟噶。 我住喺国宾嘛，嗰阵时 佢系我唔系你犀利啊，即系佢屋企人系开金行咁犀利。 佢开金行噶，但系嗰间金行好细间嘅啫，系得100多尺，而家做紧13座牛杂嗰个铺同嗰个铺位。咁你知有几大啦？真系即系坐两个客嘅啫，坐唔到第三个客噶。咁但系咧，佢大佬就系俾人打死嘅，俾人开枪打死嘅金铺，因为嗰佢即系人哋打劫佢啲金，跟住佢大佬追出去就俾个贼开枪打死咗。咁当时咧，我读紧中学嘅，讲紧90几年嘅事嚟噶啦。咁呢单嘢佢当时啱喺台湾就卖嗰个电单车广告就啱啱红，啱啱红。咁所以咧，啲人话咧，打劫嘅人啊，改过自身系咪应该值得用细细嚟形容咧？打死郭富城大佬嗰个贼肯定唔得啦。咁佢唔得嘅叶继欢可唔可以咧？唔使讲啊，系嘛？咁啊，讲翻呢个郭富城啦吓，当然我系细细个，真系细细个就听佢唱歌啦，睇住佢红啦，系嘛？ 由细听到大， 系啦，咁啊真系由细听到佢大啦，吓、 嗯。 咁、啊、但系咧，佢今次娶呢个大陆妹咧，传闻啦，我其实都唔系好相信会讲啲咁嘅说话。佢就系话嗰个大陆妹嘅老豆就同郭富城讲：，哎呀，我由细到大都听你细细个听你唱歌噶啦，啊，咁啊。估唔到而家可以将个女嫁俾你，交俾你系嘛？即系呢个咧，我觉得喺香港咧，其实都唔系即系唔系好罕见嘅现象，好多啊！呢啲 case 系咪好多咧？ 系第一个刘銮雄， 佢绝对啦，佢每一个即系佢啲女朋友嘅老豆一定后生过佢咁仔啦，因为佢唔会中意啲40岁嘅女人噶嘛，佢一直中意啲20多岁或者18岁嘅。 唔系咁，佢20年前40几岁嘅时候，佢中意个20多岁嘛。 18岁 啊，18岁， 蔡少芬18岁，100万开生日会嘛。 哦，输咗个英。 啊，唔系佢老母，蔡少芬老母咧就因为知道有大楼照住，所以过我门就推就几百万一口推到推起，咁啊推下月。推越过瘾，原来输捻咗有大佬找数噶，咁咪继续赌咯。跟住啲人见到你咁样，喂，知唔知系咩啊？AAA 加评级啊，有大佬找数系咪 AAA 加？系咪俾筹码你啊？屌你，喂，输完2亿你又有2亿噶啦，咁咪俾你赌咯。但系咧，大佬系一个重情重义嘅男人，全宇宙使喺女人钱身上最多钱嘅，我谂系大佬认咗第二，冇人敢认第一。你谂下，蔡少芬老母喺澳门。输捻咗10几亿，佢都帮佢找清条数。嗱，张学友阿哥冇咁好彩啦，始终张学友唔系大佬嘛，都冇办法帮我阿哥找数啊。佢阿哥都输咗几千万啦，澳门 输咗500万啫嘛， 500万啫咩？ 到最尾争500万埋尾啫嘛。 哦，咁之前 找剩500万啫， 500万。之前佢帮我阿哥还咗几千万啊，即系你谂下张学友都好惨，阿哥又烂到，又攞住张学友个名出去， 嗯、 喂。真系拍下心口就有几百万筹码噶啦！喂，我系张学友阿哥喎， 你惊 我冇得还咩？你惊我冇得还咩？系咪？ 咁啊，梅艳芳咪好彩咯，而家冇人睇咯。 梅艳芳就因为佢大佬又系呢种人啊嘛，所以佢成立一个基金啊嘛，系嘛？唉、哎，咁啊，我哋讲翻郭富城啦，即系当然，男人咧其实真系好专一嘅。 都系中意20岁， 咩年纪你都中意嗰啲年纪嘅，即系18、22。 所以咧，谭咏麟今日讲咗句最中肯嘅说话， 点咧？ 就系、是、问访问谭咏麟，你点睇郭富城结婚啊？佢就用4个字形容：青春无敌。 系， 哇，真系最中肯。 我梗系啦， 啊，佢都系啊嘛，咪 佢都系。即系老实讲啊，咁啊系人都中意青春少女噶啦，有边话俾听我中啲68岁嗰啲啊，系咪薄薄脆啊，系咪？ 有唔好意思讲啫。 有哦，咁系，唔系实有嘅，唔系呢方面实有，又有啲真系真爱嚟嘅，你唔能够否定呢样嘢嘅。问题68岁就腰骨都脆啊，系咪先？咁 即系你郭富城讲真啦，男人咧，我哋都节目都讲过啦，男人同女人身体构造唔同，男人咧系迟熟啲嘅，所以你见咧读书成绩咧，男学生不嬲都系比女学生差啲嘅，女学生早熟啊嘛，咁当然早熟亦都早残啦，系咪？即系好似以前大家如果有买马资啦，买啲美国两四 PP 资翻嚟，跑住三岁就要退役噶啦，因为残啊嘛，咁澳洲嗰啲好啲，可以跑到四岁几，咁你见到女人。一个早熟嘅 body 咧，梗系容易啲老，所以咧男人三十叫一枝花，女人三十就难查查。 唔啱， 唔啱啊！ 表面上系咁样，因为到最后咪就系三十如狼，四十似似虎。到佢三十几四十岁嘅时候，男人嘅性能力已经系不停向下走嘅，系、配合唔到。 配合唔到哦，所以男人一定揾啲廿零岁嘅，因为三十几四十岁顶唔顺，对手问题啦。呢、這个系呢、這个纯粹系一个技术上嘅问题啫， 系啦，冇错冇错。 因为你越面对三十几四十岁嘅女人咧，真系讲得粗俗啲，襟屌 系啊， 即系咁佢战斗力丰富咗咯，佢个性经验丰富咗嘛，咁佢咪会冇咁敏感啊？系咪？咁你男人又要扮英雄啊嘛，吓又希望喺床上面搞到佢点床点只翻云覆雨，但系原来佢屌冇反应嘅，系嘛？咁所以咧，男人咧就揾啲后生少少嘅，冇咁多冇咁丰富经验嘅咧，就会嗰个反应会丰富啲。 但系我今日睇到嗰样嘢，其实我好唔开心。 点解？ 啊，因为好简单啫，佢竟然即系我唔知跟真定假。小美又出嚟同佢讲，话佢因为佢系经理人，但系后尾原来咧系冇请到小美，我唔知真定假。 哦，咁我真系唔知道。小美跟咗佢廿几年， 帮咗佢廿几年， 系人都知小美暗恋咗佢廿几年噶啦，都明恋嘅，都唔系暗恋噶啦，已经系明恋嘅事啦，系嘛？ 啊，所以佢今日咧，佢竟然咧，即系传闻啦，因为小美又出嚟讲嘢，但系咧，喺婚礼上嗰所有发布任何嘢咧，除咗佢。发布消息之外，小美发布消息之外咧，就从来冇喺呢个婚礼度出现过嘅。 哦， 亦都冇人访问到佢。 哦， 啊，伤心人最怕伤心事。 咁冇办法啦，咁啊见唔到咪，反而费事勾起啲不快回忆。 拣都拣都唔到自己。 咁冇办法嘅，男人系咁噶嘛，咁一系贪新鲜噶啦，系咪？喂，过多十年，郭富城个样都未残，你依个大陆妹都系变咗。中女噶啦，三十九岁老噶啦，又要换一个噶啦，系咁噶啦，系咪？喂，讲起头先你讲起谭咏麟，嗱，谭咏麟都六十几岁啦， 系啊， 系咪？咁啊，佢当然就比较专一啲啦，因为佢有个老婆离咗婚嘅原配咧，就系食斋嘅，食长斋嘅， 系啊， 吓咁咧就信咗佛嘅。又系 鱼沙利好似，咩沙利、 啊？我唔知啊，总之系信佛嘅。咁咧，佢谭咏麟娶咗个二奶咧，就帮佢再好似再生仔，大婆好似冇生仔。 系啦， 系就信咗佛咁样嘅。咁啊，变咗佢就好似对于呢个少女嗰个追求就冇咁热烈，系嘛？谭咏麟， 我唔敢讲啊， 唔敢讲啊。 系啊，但系佢起码呢个肯定后生过佢原配啦。系咪啊？ 咪后生过二奶，肯定后生过二奶啦。二奶肯定都我谂都四。 呢节唔系讲经济咩？ 四五十岁， 唔系呢个，唔系呢啲都系经济嚟噶。 经济嚟噶，讲钱 边度啊？ 吓 边方面啊？ 喂，一个男人为一个女人嘅老母找亿几数， 真系啊！呢个真系好咸味啊！ 好，讲乜话题？ 嗱，咁啊系啦，咁啊即系呢单喜事恭喜完啦，咁我哋就讲翻，即系讲翻我哋强项。就讲啲经济，咁因为咧，我哋上个星期咧，咁我哋去咗出差，就去睇一啲项目，有啲收购咁样，咁我哋去睇啲项目，咁我哋发觉咧，即系上面咧，嗱，你话好多，即系我哋喺香港啊，如果你就系喺香港睇香港，苹果日报、东方日报，你觉得哇，自己时知爆啊，大陆唔掂啊，又呢度死嗰度死，但系你上到上面睇，有两回事嚟喎。即系同你香港报纸，喂，而家苹果同埋东方已经系大几元化噶咯，日日都唱大陆啲经济唔掂，呢度又破产，嗰度又唔掂。 东方先至劲啊，讲资爆，东方先讲得多。 系啊，好多系咁讲，但系我哋上去上面睇就，当然咧，今次搭飞机两程来回咧吓，都非常之准时， 以前听成日听到话唔点啊乜嘢咧吓，都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成日都话啊有 delay 啲班机。 唔系你好多时啲唔点就真系同实际天气状况有关嘅。 哦，啱啱我哋翻嚟咧，就三亚有班机就真系唔点啦，就真系可能佢话天气问题，唔知三亚有啲咩事啦吓。咁、啊、但系我哋搭两班即系、就是、来回翻嚟咧，都准时到不得了吓、啊，真系佢话未试过。 唔系啊，嗱，其实咧。你如果真係你會睇天氣圖咧，你會發現咧，如果我哋呢、這個即係我呢個地區咧，真係係有風同有雲、有風雨嘅時候咧，係成區都係嘅。 哦，係， 係因為你成日喺香港人，你飛去，例如你飛搭飛機，你可能係離開香港好遠，咁你就變咗離開咗呢一個即係個天氣受個天氣影響嘅嗰個區域，所以就變咗咧，就好似你一搭飛機咧，你就去另一個區域就唔受嗰個天氣影響，所以點解一到某啲打風季節或者係某啲風雲變色嘅時候，即係呢個地區就變咗成個都係咁咧。其實因為我哋大家處於嗰個地區性 越大， 都係其實都仲係同一個位置嚟噶嘛。咁所以佢一個地方有事嗰時候，咁你飛去第二個機場都一樣噶。佢成個大成大都一樣噶嘛，基本上係。 所以華南地區 係啊。 嗱咁啊，講翻咧上面嗱，第一時間啲人會諗起咧，如果北方咧就諗起霧霾天氣啦。咁咧上面我要即係講下咧，上面啲朋友話翻俾我知霧霾嘅成因嘅，其實係好大程度上咧係因為要供暖，因為一到十一月咧，好多地方基本上黃河以北嘅地方咧都會結冰嘅。咁結冰嘅時候咧，屋內咧、室內咧。好多嗰啲即係譬如你話公家嘅地方啊、銀行啊，甚至乎屋企啊，都會供暖嘅。咁供暖咧，主要就係燒煤，所以咧一到到十一月咧，啲天氣好差噶啦。黃河以北，即係河北啊，連河南都係啊，河南、河北，跟住咧就係內蒙古，再上啲。 东北三省、啊， 东北三省全部咧，嗰啲地方都会有供暖嘅，咁全部都烧煤，变咗嗰啲空气一定差嘅。一到到咧，天气暖翻嘅时候，空气又好翻啲噶啦，因为冇再烧煤啊嘛，冇再供暖啊嘛，呢、這个问题你冇得解决嘅，系嘛？除非你用晒天然气咯。 咩意思？大陆啲煤咧，仲要问北韩买啲煤翻嚟烧咧，仲要？ 哦，咁而家退咗货，弹中肥仔今日人弹中啦。系嘛？一阵我哋都讲少少北韩啲嘢啦， 啲嘢 都要讲少少北韩啦。嗱，咁我哋见到咧，其实香港同大陆咧最大嘅区别咧，系嗰个叫经济体咧，系一个成熟同埋未成熟嘅问题。香港咧本身有网友写咗一大段嘢落嚟啊，而家香港系咪真系得服务业啊，或者真系好似做中间人？其他你又冇创新科技，因为冇投资开，系嘛？ 香港政府成日想搞嘅，不过搞好耐都搞唔到。 咁你揾阿杨伟雄嚟搞咪？ 佢搞咗大轮， 搞咗咁上下， 佢搞几个地方，搞地方，搞科学园，搞数码港，最尾全部变晒系地产项目。 喂，你政府啊，连搞 WiFi 都搞得咁卵差，最简单嘅都搞得咁卵差，你学咩人讲咩科技啊？搞科技，即系科技港啊，搞嗰啲高新科技。喂，大陆咧就真系搞好多嘢啦。我哋翻去今次睇有啲厂咧，都系做啲高即系新材料嘅新能源嗰啲嘢，变咗咧上面其实系不断转型嘅。你见到佢咧， 你香港本身已经搞唔到工业啦，一定基本上 系啊，唔系啊，上面咧我哋翻去今次考察咧，系连农业佢都有好大突破嘅，做啲环保嘅农业啊、有机菜啊，佢哋嘅种植系加入科学方法嘅。啊！就冇泥土都可以种植嘅，而且个产量亦都可以多过你普通嘅农地，变咗咧嚟紧上面，我哋见到佢嗰个经济嗰个状况咧，系不断去求变啊，不断去揾啲嘢突破。而香港咧，一个咁成熟嘅经济体，本身个空间就好有限。即系头先我都所讲咧，你一个杯装咗 95% 水啦，你真系再斟满冇噶啦，你个空间就可能得翻几个 percent， 变咗咧每一个行业竞争都好大，大到点咧就系、是、越嚟越要求高学历，就要有少少经验，跟住乜嘢都要你要求高好多，又要证书又要成， 系啊， 变咗好难做啊！即系你咧，啲人问系咪真系好难讲咧？香港。其实越嚟越似日本，啲人话大陆似日本，其实唔系嘅，系香港先似日本。但系香港好在咧，人口都仲有增长，因为有大陆人落嚟。你如果靠香港本地人口增长咧，就冇办法即系 support 到好多嘢嘅。你人口未日本就系因为人口萎缩，佢嘅经济冇得再上去嘅，因为你又系已经系一个十分之成熟嘅经济体。 嗰啲人又长命又唔死唔去，系嘛？佢做到，佢真系做到退休为止嘅份工，你后生仔咪上唔到咯？上面嘅人已经塞晒喺度啦，上下低嘅人又上唔到，咪之前咪写咗个下流社会嘅日本吓，即系系向下流啊，唔系讲下流低皮下流嗰只吓， 即系向下流动， 向下流动， 即系向下流 动，即系咧嗰啲人咧中产就向下流动，即系每一级级咧，以前做开中产生活咧，就而家向下流动落去，就可能变咗中产低一级，咁低一级嗰啲咧就更加低，越嚟越。即系嗰个 向基层走， 系啦，越嚟向基层走。其实香港越嚟越似嘅，因为你嗰个经济体真系太成熟。 其实香港咧，往往你要估香港将来点咧，你望一望日本得噶啦，因为根本香港好多嘢日本发生咗之后十零年，香港就到噶啦。 系啊，而家其实香港系似日本嘅，即系除咗人口之外，所以啲人咧，有啲人我见到成日都话要去买日本楼，唉、哎，日本楼点买得噶？因为日本楼人哋都想卖埋俾你，系嘛？冇人口又冇增长，又冇咁嘅需求。 但系佢始终唔肯，佢始终唔肯收入移民啊嘛。 系啊，呢个系民族性问题咯。 咁而家郑州之行点啊？ 今次我都唔系净系郑州，我去好多地方，去到差唔多河北，接近河北嘅地方，喺邯郸隔篱吓，咁啊嗰度叫安阳。你谂下安阳，大家我谂都冇乜人听过噶啦。如果就咁讲个名，如果讲另一个名大家可能会记得，就叫殷墟啊，即系盘庚东迁嗰个地方叫殷。咁啊殷商朝又叫殷朝，就系因为盘庚搬咗过去之后咧，就传多十二代八个皇传多八代十二个皇帝。咁呢个地方咧，又系其后魏晋南北朝咧，有好多个，好似北齐定北周都系选呢度做首都。咁一个地方咧，而家香港人都我谂都冇乜边几个听过或者去过嘅地方咧，都周围都系天晴，周围都系起楼。但系咧，我哋睇系睇厂，好多啲高新材料嘅厂，即系喺生产一啲锂电池啊，或者有啲其他新能源啊，做环保事业嘅嘢。喂，呢啲嘢你系冇办法谂嘅，因为咧上面佢都不断求变。不断去揾新嘅出路嘅，而家大陆都系咁样嘅，唔系话净系香港系咁嘅，佢都不断淘汰，竞争好大。咁你变咗咧，两地之间嘅差距咧，就系咧，佢都未去到顶，佢已经谂紧变通。唔系，即系老实讲，你好似东莞，你都话晒啦，啲黄色事业一打击，佢咪谂下其他嘢咯，可唔可以开拓啲旅游啊，去开拓其他财源啊，去变啊嘛。即系经济转型啦，啲人话：，诶、哎，你有冇咁快可以完成经济转型啊？你睇下大佬，真系。 即系我哋睇国内人，我哋就仲系觉得佢哋都仲系好多恶习。 系。 但系咧，一讲做生意咧，佢哋系冇你想象中，即系一啲都唔蠢，亦都系好积极，亦都系好有。 佢落香港人添。 落，即系佢积极过你好多，应该咁讲。 好简单啫。今日有个女网友过嚟，其实佢好多嘅睇法同我一样啊。佢本身系做管理阶层嘅，咁佢就冇做，辞咗份工，惊冇埋，喺北京落咗嚟香港。 系， 佢近期佢开始搵翻工，即系唞够啦，搵翻工。佢话我唔会喺香港搵工嘢做。我问佢点解，佢又答我：因为香港发展空间太细。 系啊， 我喺大陆做管理阶层做咗成十年，我翻上去我嘅空间太大，我搵我都一定会搵翻大陆公司做。 系。呢、这个当然，即系你正如香港啲艺人点解翻上大陆咁解啫嘛？ 即系又调翻转，好似华为请一个人，正常大学毕业有多少经验，做得好少少嘅，年薪过百万啊，全部都系。但系喺香港好难，呢、这个第一，第二就系佢哋互相淘汰系好快啊！你唔得，一阵间就接咗你落嚟啦。 系啊，系啊。 只要我俾低钱，我一定系请最顶级嘅人，唔、会话哎呀，我请啲人等你慢慢培养。所以咧，好多而家做 IT 行业嗰啲咧，其实真系嘅，只不过话佢哋仲有一个问题，即系 sales 问题，即系咧去推销自己嗰套，仲未可以好似香港咁样，即系能够点解话前铺后居到而家今时今日都系，我从来冇觉得大陆会支爆，由第一日做呢个星期二得到我已经讲冇，第二佢哋。拼搏揾钱同埋佢哋恨做生意嘅精神，比我哋强大好多。 系啊， 而家我哋香港人日日都讲紧冇希望，但系人哋嗰啲不计成本， 日日都讲上车啊嘛。 系啊，日日想办法。你香港净系讲买楼嘅啫，人哋大陆就唔系，系讲做生意。 系 买楼系 次要嘅。 其实唔系，买楼系一啲发咗本身有钱嘅人，佢哋觉得走宝。点解咧？因为原本佢有五千万身家，佢可以买100个物业，佢而家只能够买翻30个物业，因为咧升咗三倍。佢系新品就系嗰班人有钱嘅，冇钱嘅佢哋系唔会谂买楼，佢哋谂下做生意，将来系一次过买十层楼，佢哋嘅心目中个个都系咁睇， 谂住做生意人个个都咁谂嘅。 系啊，因为佢哋 华达先买 啊嘛。系啊，你睇喂，佢哋有偶像啊，好似你话马云系人渣咩咁，个个望住马云啊，马化腾咯。哇，几成功啊！哎呀，以前佢哋做乜嘢嘅啫嘛，肯德基都唔请佢妈妈，系咁不停讲啲古仔，不停咁传播咯。跟住我随时有本事过佢咯。 系 咪即系我哋其实以前都系嘅，李嘉诚做咩啫？穿胶花， 穿胶花。 咁而家胶花都冇得你穿啊嘛。 系啊， 所以个大家心态系完全唔一样。 唔一样，真系唔一样。 或者我讲翻啦，好似我哋星期二得到啦，咁我呢个假期啦，咁我睇下啦。咁我先去咗广州去咗番禺，其实咧、去咗市桥，唔系心目中所想咧。即系虽然系广州嘅边皮，但系一啲成发展成熟嘅城市咧，真系向下走紧嘅。广州一个， 广州系啊，广州因为咧佢系两头唔到岸， 因为佢本身嘅人口密集咧，同埋咧佢成嗰、那个城市发展成熟咗啊，而家就变成咗第二个香港，净系得房地产最紧要买到楼。哇，几时又收地、又再 大城市就呢个问题 系 系啦，佢哋就唔会再谂呢啲。个个就睇快钱，咁我哋其中有个网友咧系喺佛山电台咧电视台咧系做女网友，就系、是、做呢、这个财经节目嘅。咁本身咧，其实呢一次咧我上去咧就系、是、佢约我嘅。咁、佢一开口就系、是、第一，我唔系共产党，你唔使惊。 系上面就算系 上面大部分都系、 其实共产党共产党嘅八千万党员。仲有你见啲人话，诶嗰啲叫做咩啊？法轮功人都话三退嘅人已经过亿啦。 唔系你嗱，唔系你， 因为佢计埋共青团，计埋少先队。如果你计呢样嘢，有十亿八亿。 唔系你喺香港咧，无端端揾到个人同你讲我系共产党党员咧，咁你惊啲？你喺上边咧就 好 正 常嘅， 我冇话唔正常，我知道。但系佢第一句就咁同我讲，我唔系共产党。 因为咧，大陆有少先队吓，仲、有共青团，少先队就好似18岁以下。定系十六岁以下，跟住咧大个就做大个少少就共青团吓。 其实共青团好简单啫，逢系咧你品学兼优， 所有学生都系噶啦， 品学兼优嘅人先 拣，即系我哋呢一定一定俾人淘汰。 咁咯，即系总唔知就系、你见到好似包括市桥啊所睇嘅咧，即系我中意去一个城市咧，我真系揾对脚去行嘅。咁我真系咧嗰时网友啲网友未出现咧，我真系行咗四五个钟，包括步行街啊睇，咁咧就。而家佢哋咧玩財技咧，比我哋香港高好多噶。 哦，你雖然呢個都可以好肯定合理。 我亦都話俾你聽， 佢哋學得仲快過你， 學得快過你，同埋佢哋創新緊，玩緊更加大遊戲。好似我哋香港名創優品咧，名創優品其實即係十蚊店， 係 就扮日本牌子， 扮日本 跟住又扮多個韓國牌子。佢哋點樣做咧？就係 明洞係明洞嚟噶嘛。 跟住咧，佢咧就 好老實啦，個名講到明啊。 喺廣州喺邊度？80万租个铺，然后咧就卖10蚊，刺激到人流，刺激到人咧造成咗升势嘅时候咧，其实得两三间铺系佢自己嘅啫。跟住好啦，做到时就其实每一间铺头都蚀，跟住咧就加盟，我俾货你，跟住咧你租，然后我供货俾你，用咁嘅模式过嚟圈钱。佢嗰几间龙头企业全部都蚀嘅，但系你加盟店嗰啲开到好边皮啊，甚至去到好二三线嘅咧，佢哋。就赚钱啦，因为你租铺，我买加盟证，你赚钱对我冇关系，但我啲货咁嚟，我就赚佢经营。 之前嗰个话教人整珍珠奶茶嗰个都发达啦，净系收学生收学费5000蚊， 你个 market 够大， 个人多嘛。另外仲有一样嘢，共享单车， 共享单车就揸落。 共享单车都系同一个概念， 圈钱啫， 圈钱啫嘛，都系集资啫嘛。 系啊，但系 一定蚀紧嗰啲生意。 系啊，但系到最后尾，而家但系因为咧。你共享单车系有好多间集团公司做，到最后尾都系挂嘅，因为咧而家开始佢哋咁样圈钱法咧，即系名创优品就另外一回事啦。 系，我先讲名创优品，我其实谂起 HKTV Mall 啊，因为佢其实都系年年蚀紧钱咁做， 但系唔同， 佢似乎想炸冧咗香港嘅零售市场先。 HKTV Mall 咧就系另一个问题，因为咧你喺香港搞网购咧，其实系十分之难做。你又平唔过淘宝啲嘢，淘宝啲嘢平过你，系嘛？你啲货又冇乜特色， 你辦法超級市場買嘅嘢，香港太近，落街乜撚都有得買，冇需要呢樣嘢。 我即係而家嗱，我即係講啦，即係唔係即係調翻轉咁講啦，即係當年嘅人民超市，我去幫襯，唔係抽老少水，係真同你汽水鬥平。几多几多钱啊？我专我阿陈伟业话头啊，诶帮穷穷人啊呢啲人买啊，跟住咧几多几多，特登搭车嚟搬啊！你送上门啊，加埋运费咪一 Q 条数，仲要择货俾钱，下低买一罐算一罐啦、 啊， 系咪啊？佢哋嗰阵时都蚀本噶，后屘赚钱系因为老萧 系 卖贵价嘢啊嘛， 卖榴莲、卖鲍鱼咁咪赚钱咯。 卖贵价嘢可以 mark 好高啊嘛， 系啦、啊，你平嘅同你斗平有乜意思啫、啊？好啦，今次我去咗广州。我有个网友佢讲咗俾我听，佢本身系卖铺嘅，同你行家，佢成日都好想认识你，因为身形啊同你差唔多。咁咧佢咧就同我讲，佢而家最转行咧就做咗制衣。佢话做咗制衣之后，制衣咧就卖衣服批发。佢而家去到湖南，去到啲二三唔系二三线城市， 三四线嗰啲咧， 三四线城市。佢、话我哋想象唔到咁好生意。 嗯， 因为网购系大城市咧。好多人用网购买嘢喺度淘汰緊，广州就係啦，十三行咩乜秋交会春交会全部瓜晒㗎啦，唔好望。 哇，以前啊广交会啊啲酒店炒撚到3000蚊晚， 而家冇人去啊， 而家冇人去囉。 係啊，因为全部淘宝可以做代替晒啦嘛，连批发都要上高搞掂。好啦，但係佢去到讲一笪地方叫徐闻，徐闻我去过，其实就即係湛江去到尾林。坐渡轮咧，包括巴士都好咧，可以坐渡轮咧就去海口海南岛， 系 嗰度地方叫徐闻。徐闻佢就话：我哋个喺嗰度做咧，原来好好生意，因为附近好多村啊，系比较隔绝啲啊。佢哋礼拜六、礼拜日唔开工，啲后生仔啊，系开车落嚟，坐车落嚟，系有目的性去行街买嘢啊。 系 变成咗，反而嗰啲三四线城市而家系好好生意，好旺。你表面睇唔到。平时冇咩人过嘅，但系佢哋落亲嚟就系买嘢，系有目的性，即系大陆落嚟香港一样。我嚟就系谂住买嘢，唔会行街睇戏。我嚟系买嘢。 所以咧，嗰啲大陆啲二三线城市咧，其实好蓬勃嘅啲生意。嗱，我哋今次咧去，因为我哋喺上面有写字楼。咁咧，以前我哋做，即系旧年我哋上去做嘢嘅时候咧。嗰、那个成个写字楼咧都冇乜人嘅，成条街都好冷清清嘅。 啲 人嗰区咧以前叫郑州鬼城，而家叫郑东新区啦，喺高铁站附近啦。 系郑 嗰度啊，而家成条街泊咗两行车，电单车泊满晒，冇位。你谂下啦， 我停车场都塞爆啦， 停车场都塞爆。我哋揸车落去冇啊，冇车嘅，冇位泊嘅，要焗捻住泊喺，即系求捻期掉喺嗰条路边。你谂下咧，系变化得好大。佢话原来啲楼啊，附近啲楼已经租捻晒，全部会陆续咁入场。即系咧，上面嗰种人咧，即系嗰个经济活力咧，系不断咁样去演变啊！ 你睇下你喺咩城市啦，但又唔系全部都系、好似 咁当然唔系全部啦。 一啲比较成熟体系，譬如深圳都有平山坑子啲地方唔得。 哦，系比较静， 比较静啲。但系咧，好多。而家北边嘅城市嘅活力仲大，即系好似我哋今日得到个信息啦，陕西、澳洲俾优惠，澳洲同埋所纽西兰咧所有嘅鲜果咧过咧全部免税。 哦， 沿海已经系有噶啦呢个设备，而家咧就 内陆系啦，内陆 开始全部开放，就争你外国所有进口嘅嘢去嗰度免税俾你哋，开放呢个市场。 系， 但系佢开放呢个市场咧就大。是的，咁你又睇到，所以我哋有个网，即係我哋有个节目主持啦，唔係网友啦。好似 Bird 咁，佢咪做土地改良。你头先所讲嘅高新科技嘅雨水共生嗰啲咪全部做緊。 冇泥种植啦。 全部都做緊啦。其实而家广东省都转緊，佢哋不停搵緊一个新嘅经济增长点，同埋想改变佢哋现时嘅生活。 係。 佢哋全部都做緊、我哋香港而家仲做緊。 我哋好多人仲以为佢系仲系做紧嗰啲超高污染、不环保，净系排污水， 以为佢仲系做紧血汗工厂， 系啊， 其实以为仲系做紧血汗。 咁当然都仲系有啦， 当然仲有，但系咧已经系完全即系唔系嗰回事噶啦。即系你咧，点解咧？你如果唔去了解过或者唔睇过咧，你真系睇当大纪元咁睇。 我而家咁样讲，唔系，但系有啲都唔系嘅。